是你背影一辈子，旁人常在笑我坚持，我只得坚持，我喜欢坚持，即使只相隔着筷子，相亲必须同时同意，地上最远的只怕是同桌，也不看我一次。曾只一步跌在半场，是我填充画面那内容，无缘伴你躺卧，想知这个碎花只装饰你的狂妄神电话，可曾被你欣赏过？其实我也想讲你知，谁伴你也非一辈子，来年来月我最识时，你想珍惜时，后悔都很迟，只担心失去这筷子，空出一方无人留意，没若有所失的你未怀疑，美景缺了一处，曾只一抹贴在门墙，是我填充画面那内容，无缘伴你躺卧，想知这个碎花只装饰你的狂妄神殿吗？可曾被你欣赏？想知这个碎花只装饰你的堂皇神殿吗？可曾被你欣赏过？